你好，我是青牛云许世伟。到今天为止，我们专栏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软件工程的质量与效率上。我们在专栏的开篇中就已经明确，从根本目标来说，软件架构师要对软件工程的执行结果负责，这包括按时按质进行软件的迭代和发布，敏捷地响应需求变更，防范软件质量风险，降低迭代维护成本。但是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更高维的话题，软件版本迭代的规划，后续我们简称为版本规划。简单说，就是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到底哪些东西应该先做，哪些东西应该放到后面做。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话题，它可以影响到一个业务的成败，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方向正确并不代表能够走到最后，执行路径和方向同等重要。那么，版本规划的套路是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前，我想先看一个实际的案例。这个案例大家很熟悉，Go 语言的版本迭代。我们从 Go 语言的演进，一起来看看 Go 团队是如何做软件版本迭代规划的。这有点长，但是细致的琢磨对我们理解版本规划背后的逻辑是极其有益的。Go 语言的版本迭代有明确的周期，大体是每半年发布一个版本。我们将提到的每个版本的详细 release note 都附带了连接，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Go 1.0 发布于2012年3月，它是 Go 语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个版本， Go 官方发布了兼容性文档，承诺会保证未来的 Go 版本将保持向后兼容，也就是说，将始终兼容已有的代码，保证已有代码在 Go 新版本下编译和运行的正确性。在 Go 1.0 之前， Go 在持续迭代它的使用范式，语法规范也在迭代优化，比如 OS.error 到了 Go 1.0 就变成了内置的 error 类型。这个改变看似很小，但实际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改变。因为 Go 推荐可能出错的函数返回值都带上 ERR 值，如果 OS.error 不改为内建类型，就会导致很多模块不得不因为 OS.error 类型而依赖 OS 包。 Go 1.0 最被诟病的问题是它的 GC 效率，相比 Java 近20年的长期优化，其成熟度只能以稚嫩来形容。与此相对应的是， Go 从一开始就是一门极度重视工程的语言， Go 1.0 就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工程工具支持，比如单元测试 Go Test、 文档 Go Doc、 静态检查工具 Go Vet、 性能 Profile 工具 Go To、 PPROF。 Go 1.1 发布于2013年5月，这个版本主要专注于语言内在机制的改善和性能提升，改善后的效果如文中图所示。这个版本还发布了一个静态探测器，它对 Go 这种以高并发著称的语言显然是重要的。详细可参考 Go 官方博客文章，它的连接我也放到了文稿中。Go 1.2 发布于2013年12月，这个版本发布了单元测试覆盖率检查工具 Go To Cover， 详细可参考 Go 官方博客文章。Go 1.3 发布于2014年6月，这个版本栈的内存分配引入了连续段的分配模式，以提升执行效率。之前的分页式的栈分配方式存在频繁的分配释放栈段，导致栈内存分配耗时不稳定且效率较低。引入新机制后，分配稳定性和性能都有较大改善。Go 1.3 还引入了 sync.pool 及内存池组件，以减少内存分配的次数。标准库中的 encoding JSON、 net、 HTTP 等都受益于它带来的内存分配效率提升。另外， Go 还对 channel 进行了性能优化。Go 1.4 发布于2014年12月，从功能来说，这个版本最大的一件事情是增加了 Android iOS 支持， Gopher 可以使用 Go 编写简单的 Android iOS 应用。但实际上，如果从重要程度来说， Go 1.4 最重要的变化是将之前版本中大量用 C 语言和汇编语言实现的 runtime 改为用 Go 实现，这让垃圾回收器执行更精确。它让堆内存的分配减少了 10% 到 30%。 另外， Go 1.4 引入了 Go Generate 工具，这是在没有泛型之前解决重复性代码问题的方案，详细内容可以看文中我给你准备的连接。 Go 1.5 发布于2015年8月，这个版本让 Go 实现了自举，这让 GC 效率优化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版本中 GC 被全面重构。由于引入并发垃圾回收，回收阶段带来的延迟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尝试，是引入了 Vendor 机制，以试图解决 Go 模块的版本管理问题。自从 Go 解决了 GC 效率后， Go 版本管理就成了老大难问题。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是Go社区对Go面临的最大挑战的看法，你可以点开文稿看看。当然后来事实证明 Wonder 机制并不成功。另外 Go 1.5 引入了 Go to Trace， 通过该命令我们可以实现执行器的跟踪，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文中链接。Go 1.6 发布于2016年2月，垃圾回收器的延迟在这个版本中进一步降低，如文中图所示。从功能上来说，这个版本支持了 HTTP2。 Go 1.7 发布于2016年8月，这个版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 Contest 包被加入标准库。这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 OS.error 变成内建的 error 类型类似。在网络接口中， Contest 是传递上下文、超时控制及取消请求的一个标准设施。另外 Go 编译器的性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优化，编译速度更快，二进制文件 size 更小，有些时候幅度可达 20% 到 30%。 Go 1.8 发布于2017年2月， GC 延迟在这个版本中进一步得到改善，延迟时间降到毫秒级别以下。另外这个版本大幅提升了 defer 的性能，如文中图所示。 Go 1.9 发布于2017年8月，这个版本引入了 tap alias 语法，例如 tap bat 等于 unit 8，这实际上是一个迟到的语法，我在 Go 1.0 就认为它应该被加入了。另外 Sync 包增加了 map 类型，以支持并发访问。 Go 1.10 发布于2018年2月，在这个版本中 Go Test 引入了一个新的缓存机制，所有通过测试的结果都将被缓存下来，当 Test 没有变化时，重复执行 Test 会节省大量时间。类似的 Go Build 也维护了一个已构建的包的缓存，以加速构建效率。Go 1.11 发布于2018年8月，这个版本最重要的新功能是 Go Modules。 前面我们说 Go 1.5 版本引入 Vendor 机制以解决模块的版本管理问题，但是不太成功，这是 Go 团队决定推翻重来引入 Module 机制的原因。另外这个版本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试验功能，支持 Web Assembly， 它允许开发人员将 Go 源代码编译成一个兼容当前主流浏览器的 WASM 文件，这让 Go 作为 Web 开发语言成为可能。 Go 1.12 发布于2019年2月，这个版本的 Go Vet 命令基于 Analysis 包进行重写，使得 Go Vet 更为灵活，并支持 Go Fur 编写自己的 Checker。 详细参考 How to build your own analyzer 一文，连接也附在了文稿中。 Go 1.13 发布于2019年8月，这个版本的 Sync.pu 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当 GC 时，库中对象不会被完全清理掉，它引入了一个 cache， 用于在两次 GC 之前清理库中未使用的对象实例。另外这个版本的逃逸分析被重新实现了，这让 Go 更少的在堆上分配内存。文中我放了一张图，是新旧逃逸分析的基准测试对比，你可以点开文稿看看。另外 Go Modules 引入的 Go Proxy 变量的默认值被改为如文中所示，但在国内无法访问 Go 官方提供的 proxy.golang.org 站点，建议改为文中所示的值。这里 HTTPS GoProxy.cn 由奇牛云赞助支持。 Go 语言的版本迭代的规划非常值得认真推敲与学习， Go 的版本迭代还是比较高频的，但是有趣的是在 Go 1.0 版本之后，语言本身的功能基本上已经非常稳定，只有极少量的变动，例如 tap alias 这样的小特性都已经可以算是关键语法变化了。那么这些年 Go 语言都在变化些什么呢？其一，性能性能性能，尤其在 GC 效率这块持续不断的优化，为了它大范围重构 Go 的实现完成了自举，其他还有很多，比如连续栈、内存池、更快的编译速度、更小的可执行文件尺寸。其二，强化工程能力，各种 Go To 的增加就不说了，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 Go 模块的版本管理，先后尝试了 Vendor 和 Module 机制。其三，标准库的能力增强，如 Context、 HTTP 2.0 等等，这块大部分比较常规，但 Context 的引入可以算是对网络编程最佳实践的一次标准化过程。其次，业务领域的扩展，这块 Go 整体还是比较专注于服务端领域，只是对 Android、 iOS、 Web Assembly 三个桌面平台做了经验性的支持。蛮多技术背景的同学在做版本规划的时候，往往容易一开始就陷入了技术细节的泥潭，但其实对于一个从零到一的业务来说，首先应该把焦点放到什么地方，这个选择才至关重要。 Go 语言在这一点上给出了非常好的示范，它首先把焦点放在了用户使用姿势的迭代上，凡与此无关的事情只要达到及格线了就可以先放一放。这也是 Go 为什么一上来虽然有很多关于 GC 效率的吐槽， 但是他们安之若素，仍然专注于用户使用姿势的迭代。但是一旦语言开始大规模推广，进入从1到100的扩张阶段，版本迭代的关注点反而切换到了用户看不见的地方，非功能性需求。生产环境中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就成了Go团队最为关注的事情，日复一日不断进行迭代优化，这是很了不起的战略定力。知道什么情况下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遇到重大的客户需求，对之前我们培养的用户习惯将形成重大挑战怎么办？一些人可能会习惯选择快速去支持这类重大需求，因为这些需求通常很可能听起来很让人振奋。其实 Go 语言也遇到了这样的需求，泛型的支持。泛型被 Go 团队非常认真的对待，可以预期的是 Go 2.0 一定会支持泛型，但是他们并没有急着去实现它。Go 社区不少人在 Go 1.9 的时候很激动的期待着 Go 2.0， 期待着泛型，但是 Go 出来了 Go 1.10， 甚至到现在的 Go 1.13， 显然泛型被放到了一个旁路的版本，这个旁路版本独立演化，直到最终验证已经成熟，才会被合并到 Go 1.x 中，这时 Go 2.0 就会诞生了。这其实才是正确响应会招致巨大影响面的功能需求的姿势，客户是需要尊重的，而尊重客户的正确姿势毫无疑问是别折腾他们。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版本迭代的规划，在不同阶段版本迭代的侧重点会有极大的不同。从0到1阶段，我们验证的是用户使用姿势，性能并不是第一位的，但是进入扩张阶段，产品竞争力就是关键指标，这时候我们迭代的用户价值最大的，也是用户真正最在乎的那部分。遇到会对产品产生巨大冲击的需求，头脑别发热，谨慎处理。回到从0到1阶段的方法论，在少量客户上先做灰度。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谈谈软件工程的未来。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